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中共七大为何多次召集、多次准备，大会的召开却一推再推，17年后才胜利召开？ 中共七大为什么不是在1942年召开，而是在1945年？距离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17年之后呢？ 建立根据地、红军长征、抗日烽火、反对内战，七大召开的背后有着哪些历史节点？中国未来的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党内思想的统一。 毛泽东的口头报告用特别幽默的语句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景象，而事实上也证明这些全都实现了。 为什么说中共七大的召开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是历史的转折，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人要经历哪些磨砺，才能走向真正的辉煌？档案倾情推出。 就在七大召开的开幕式上，朱德向大会致辞，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的。朱德的话很朴实，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从党的1大到6大，中国共产党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场所要么是租，要么是借。杨家岭大礼堂的设计很有特点，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它的外观是苏联式，内部则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整个大礼堂占地是1056平方米，礼堂的大厅长36米，宽34米，高是11米，可以容纳上千人。七大的会场是由鲁毅的美术系教师钟敬之所设计的，在主席台的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侧面头像，两边各插有3面党旗。在主席台前后及左右两侧的长条桌后，陈放着5把椅子，供主席团就坐。在主席台前沿的石拱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幅标语，标语的两侧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中共七大一开就是50天，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 其实原本拟定的七大的会期较短，没有安排那么多次会议，也没有准备那么多发言，而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为此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做了专门讨论，决定延长会期，会议议程也不断改变。而在这会议议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 选举中央委员会是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作为一个发展拥有100万党员的大党，如何选举自己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一个怎样的中央委员会，是这次大会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1945年6月9日，到这一天，中共七大已经开了40多天。毛泽东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主席台，抽着烟。毛泽东的烟量，一个字儿，凶。而今天，似乎他的烟量要比平时更大一些。 这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十九次会议，而这次会议有一项重要的议程，那就是选举中央委员。在全部547名正式代表中，有533人到场参加选举大会。此时选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大部分代表都离场休息了。而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走，却留下来抽烟呢？没错，等结果。等到计票员统计的差不多了，他拉开身旁的椅子，走到计票员的身旁，询问每一个人的得票情况。在听计票员向他报告了计算出来的票数后，毛泽东点了点头，问道：张闻天、博古和王明怎么样？能不能当选中央委员呢？由于计票的结果尚未统计完毕，所以计票员告诉他，张闻天得票还可以，博古和王明得票少，能不能当选还很难说。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沉思了片刻，说道：最好能选上。略作停顿，毛泽东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过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起码代表和他一起犯过错误的人。我们不要把犯了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说完，毛泽东又回到了主席台的位置，平静地坐在那儿抽烟，耐心地等待计票员将选票统计完毕。当他得知博古和王明最终选上中央委员后，他显得十分高兴，对计票员们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为了团结的大会。此时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担心张闻天、博古，尤其是王明能否当选上中央委员呢？ 七大以前，代表们通过学习弄清楚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党和红军受到惨重的损失。对当时犯有错误的几位同志，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夕就改正了错误，支持毛泽东。整风时又再次做了检讨，代表们有较好的印象。而对博古的检讨，代表们不很满意。对王明则意见很多，许多人都不愿投他的票。对于还要让他和博古进入中央委员会，也想不通。会前，毛泽东再三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说明选上他们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解释说，要顾全大局才有利于团结，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经过反复做工作，代表们的思想才有所改变。 听到毛泽东代表中央讲话了，大家还是很能理解的，勉强投王明一票。有一位边区的代表说，投王明的票那个圈故意画得不圆，投其他领导的票圈画得很圆很圆。即使这样，仍然还有一部分代表表示绝不投王明的票。 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毛泽东才很关心王明能否当选，亲自来到后台了解情况。毛泽东以党的利益为重，胸襟坦荡，不计前嫌，也确确实实起到了团结全党的作用。 自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到七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基本 形成， 毛泽东选举为主席。而七大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三个层次，由7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13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5人组成中央书记处，真正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一本出现在蒋介石官邸的小册子，为何使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 他说，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之耻辱。 两种势力，两种前途，中国未来的道路面临着什么样的结局？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已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即将迎来什么样的辉煌？档案正在揭秘。 就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同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官邸内，蒋介石的书桌上多了一样东西，一本小册子。蒋介石看完之后当场拍案而起，并且把这本小册子递给了侍从室的陈布雷，让他拿回去比对研究，还对他说，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之耻辱。那么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内容？为何会引发蒋介石如此大的反应呢？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就发出了3万册，而且被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每一个新华日报的读者都能看得到，有一些平时不读新华日报的这一回也读了。国民党内部甚至有些人是一晚上没睡觉读完了这本小册子。而就在1945年7月20日，国民党六大结束两个月后，蒋介石却批准将另一份研究文件作为一个问题交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交代做一比较以资改进。比较什么？改进什么？之前让国民党蒋介石辗转反侧的这本小册子和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又是什么呢？七大到1945年召开，这期间中国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了1945年5月1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就是这张报纸，这里的整个版面全都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公开报道。一起来看一下标题，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全党，团结全民族，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看一下文章的具体内容，新华社延安一日电，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在中国反攻的前夜团结全国人民，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时局危机，彻底打败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从大会的任务和毛泽东的致辞可以看出七大的主旨，那就是团结、抗日、建国。而国民党六大的主旨除了抗日建国以外还多了两项，准备内战，抵制联合政府。在这里毛泽东为大会致开幕词，其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在我们和全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着光明，也存在着黑暗。这里的光明和黑暗指的是什么呢？国共两党召开的代表大会制定了不同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提出联合各抗日党派，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而几乎与中共七大同时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却处心积虑地要在战后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加强独裁统治，并密谋策划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所指出的，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之前那份让蒋介石内心纠结夜不能寐，在国民党六大上坚决抵制的，正是毛泽东在七大上提交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论 联合政府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政治报告。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性文献，是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在1953年被收入到《毛泽东选集》全四卷第三卷。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完整地制定了现阶段的具体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强调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同时提出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在七大关于政治问题的报告实际上是有两份，一份是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这在七大之前就已经印发给各位代表了，而另外一份是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所做的口头政治报告。在口头报告中，毛泽东提到了转变的问题，说将来我们的八大一定要在像北平这样的城市召开，我们现在是要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毛泽东的口头报告用特别幽默的语句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景象，而事实上也证明这些全都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前，白毛女总共演出过200场，每次上演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有的人泪流满面，有的人掩面而泣。1945年6月10日晚，大型歌剧《白毛女》第一次在陕北延安上演，反响极为热烈。《白毛女》中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感人的故事告诉人们，只有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才能够夺取革命的胜利。演完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上台接见演职员，并与他们握手，向他们表示祝贺。而就在一天之后，也就是1945年6月11日，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都非常激动地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庄严雄伟的国际歌响彻了杨家岭大礼堂。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轰炸。1945年8月8日，苏军根据雅尔塔协议和刚刚签署的中苏条约进入东北地区进行作战，日本败局已经注定。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而告终，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结束后，七大路线在新的情况和条件下得到进一步贯彻和执行。战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建什么国的斗争，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十分曲折，充满了艰难。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推动了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但是国民党政权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民主改革，不仅撕毁了政协达成的全部协议，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搏斗。从1948年9月中旬至1949年1月底，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指挥着千里之外的几百万军队，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为规划迅速取得胜利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做了报告，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报告对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做了估计。 这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做出了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做好了充分准备。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班门。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10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30，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2018年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首批活动北京站即将结束了。 是的，提醒各位，今天是最后一批二。